所以呀，这个在上心经之前呢，大家要稍微啊，对于这个整个佛学啊，我们说应该这样讲吧，对于整个心经啊，它在这个佛学里面的这个定位，你大概要有一点点概念。所以呢，你对于这个我们要必须讲一点点的这个佛教的一个大概它的一个历史背景啊，还有一些佛啊那个释迦牟尼佛他的中心思想，我们今天稍微都要提一点点，之后你才有可能真的了解到心经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如果这些东西不讲，就好像啊小时候我们在学这个唐诗。你如果忽然就开始"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没有一个任何一个小朋友真的会学得好。你必须让他知道说唐诗啊，他的这个历史背景啊，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有哪一些诗人呐、啊、等等。啊，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那大概啊，这个大家都说，到底啊，《心经》啊，你怎么定位啊？它是一个哲学性的东西呢，还是佛教啊？其实佛教一听起来觉得有点可怕。会很多人说，其实我根本就不是佛教徒啊。那我以前还有学生，其实是这个天主教徒，还有基督教徒，他们不是佛教徒。所以你一讲到佛教这两个字，有人觉得有点排斥，有点可怕。我也没有皈依，我不是佛教徒，怎么会来上佛教的课呢？所以我也不想把它定位成一个什么佛教的一个理论啊。我觉得我们只要先大概了解到这个心经从哪里出来的，也就够了啊。大约啊是在，那么我们都知道，所有的理论，其实是一个叫做释迦牟尼佛的老先生啊，他所这个发展出来的，大概是在2500年前啊。那他在印度啊，这个他其实原来是一个这个，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思想家啦，或者有人说他是一个哲学家啊。一开始其实也没有佛教或这些理论出来的啊。那整个背景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当时啊，这个甚至在释迦牟尼佛啊他出世以前啊，就有当时啊在印度其实就有很多这个修行人啊，他未必是学佛的，就是他有深入的禅坐。那我们上次有提过啊，在深入的禅坐之中啊，他们观察到这个万物啊，或者我们说这个所有的众生啊，这个生命的这个他的生命存在的方式啊，是以一个轮回的方式在存在。什么意思呢？那么又要回复一下啊，就是说我们上次在上一堂课有讲到这个生命观啊，就是说我们有说有一世、二世，还有三世。一世啊，就是说我啊，其实就这么一世，我的存在呢是一个偶然。那么我死后啊是没有灵魂的，所以我们有说过这有个问题啊，就是说没有因果、因跟果这件事情。所以啊，说做坏事啊，只要不要被公安抓。都没有问题啊，那么这一个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或者我们觉得啊是一个有疑问的一个生命观啊。那么第二个呢是说有两世，那两世是什么呢？就是有我是人呐，这个众生是有灵魂的。那我这一世活着以后啊，我死了以后呢，其实我的灵魂呢是要去别的地方的。那么我们说这个跟基督教非常相似啊。那么死了以后啊。上帝要做审判，要不然我就去天堂，要不然去地狱。那第三段呢？第三个生命观呢？就是人所有的众生啊，是以轮回的形式在存在。那么轮回啊，就是前世。当然前世啊，不是说只有这么三世，就是说以前可能有很多 many lives，那么各种很多次的生命的存在。那么一直轮回到了这一世。那么这一世死亡之后啊。我会有下一站，我又会回到这六道轮回里面来。哦，这所以三世的生命观，你要问问看你自己。上堂课我们讲过，你到底倾向于比较能够接受哪一种生命观？因为只有这三种，哦，没有第四种了。那么这三种呢？很不幸的是，也没有办法有任何人能够证实啊。那个能够证实只有死亡的人，可是死人没办法来告诉我们，所以可能就是要去看看你自己心里比较偏重于、比较偏向于哪一个生命观。那你说我相信有轮回，我觉得这个"相信"这两个字啊，其实我觉得也是应该讲说，我应该是 我不排斥吧，因为在没有办法得到证实之前，我们只能说哦，我不排斥这个生命观。那么在这个点上面呢，我愿意多去了解一下有关这个生命观的这各种的说法啊，跟理论，所以啊，之后我可以做一个判断。所以如果你是 open-minded，你觉得你对于轮回这个三世生命观能够接受的话，诶，那我们可以啊，往下继续走。如果你完全没有办法接受轮回这个生命观，那你现在可能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新的知识，多了解一下，之后啊，看看你自己能不能够在我们在这10堂课所做的这些 sharing 能够帮助你找到答案。好了，那这个所以释迦牟尼佛啊，在2500多年前呢，在这个印度啊，他就这个开创了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佛教，其实也就是一个中心思想吧啊。他的中心思想到底在说什么呢？因为当时啊，这个印度啊是一个非常艰困的这个生活环境。那么在佛之前呢，很多这些进入深沉禅坐的人呐，这些大修行人就发现了，人呐是以这个6道轮回啊，就是说你一定会再回来，只是以6种不同的生命体的方式在存在。大家啊苦不堪言，因为当时生活条件很差呀，这个叫做奴隶制度啊，种姓制度，所以大部分的人呢，他回来啊受苦受难，非常的痛苦，非常郁闷。所以啊，他们在找寻一个是不是能够不要再回来的方法。可是啊，苦于没有门路，大家非常的痛苦，直到这个释迦牟尼佛啊，这个出世以后啊，大家大概知道他是一个这个王子嘛，是一个国王的长子。他大概我记得应该是在29岁的时候啊出家，经过6年呢，35岁的时候啊成佛了，也就是说他大觉了。所谓觉是什么意思？就是啊，他找到了这个生命的真相。宇宙人生的真相，这个生命的真相，他意识到了啊，找到了这个解决之道，就是他了解到为什么啊，所有的众生会在6道轮回里面打转，哦，他找到了原因，而且啊，他提供了一个解决的方法，这个他找到这个原因以及解决的方法，所有的理论。也就是他后来创造这个佛教，我们所说的佛教或这个佛学，所有的中心思想是从这边开展出来的。那么佛啊，你刚刚讲啊，他这个29岁就出家嘛，35岁啊成佛，他从35岁开始啊，一共讲经说法，很多地方是说49年，但是仔细算来大概是46年呢、啊，一直到他81岁的时候，81岁、82岁上下，就佛灭掉了。我们说圆寂啊，或者用这个我们凡夫的字眼说死亡了啊。那么佛灭啊，这中间大概讲了46年、47年左右的法。那这个法呀，大概是在唐代的时候，如果跟中国的关系啊，大概是在唐朝的时候传入中国比较盛行啊。其实整个佛法啊，就是说全是 even 就是到今天啊，整个佛教大概分成3个区块，就让您稍微有一点点的概念啊。前面花个15分钟介绍一下，哪3个大的区块呢？第一块啊，就是以这个梵文。有人说是巴利语啊，或者我们说梵文呐、啊，或者现在古印度文这一块啊，是在印度这一带，比如说有这个印度啊、尼泊尔啊，或者是缅甸、泰国这一带，哦、啊，是第一块。那么比较是在古印度的这个佛教。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大块呢，是到传到了以汉文为主。汉文呢，你可以说中文啊，就是这个有大概这边是有包括中国啊，整个这个讲中文系统的，还有日本以及韩国这一大块啊，也是比较是后来在中国啊，就是唐代的时候传进来。那么在中国呢，我们讲啊，整个佛教大概有8大宗派，那么其中啊有3个支派啊，3个派别是我们大家其实很熟悉的， 那三个呢？一个是这个密宗，大概很多人听过，是藏传佛教啊，这个应该很多人知道，那个仁波切啊，这些喇嘛呀啊什么的。那么在西藏啊，大家大概也很清楚。那么另外啊，有一支呢叫做禅宗啊，禅宗在中国非常盛行啊。禅宗啊，你说哎，禅宗到底学什么啊？禅宗啊，大家大概比较知道的几部经文啊，包括我们今天的心经哦，都属于禅宗的这一支派啊，心经啊，金刚经啊，楞严经啊，圆觉经啊，六祖坛经啊，这一些啊，那个大家大概应该都耳熟能详。开山祖师是谁？达摩祖师。那么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六祖慧能，大家应该都听过啊。这个是禅宗这一派，禅宗呢，这个是这个修禅定啊，然后呢，这个要以明心见性为主啊，就是到最后是所有的东西四大皆空啊，明心见性为主。另外一个大家比较熟悉是什么？净土宗啊，念佛念阿弥陀佛以后希望能够往生的，就大概啊，到中国啊，大概有这些不同的这个宗派啊，其中几种呢，大家也很清楚啊。那么佛教大概传到现在，那么我们今天呢、学心经至少知道啊是这个禅宗的这一支啊，禅宗啊，这个打禅啊，修止修观啊，这些很重要啊，禅宗。好，那么再来啊，就是讲到这个回到这个佛陀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啊，那个他的这个名字叫释迦牟尼，他其实是梵文直接翻过来的，那个 Shaka Moni 啊，那个 Moni 是什么？ Shaka 是他的宗，就是他的这个种族啊，或者他的那个家族的姓啊，所以直接翻过来，那个 Moni 是什么意思啊？ Moni 其实梵文啊，这个如果我们说啊，释迦牟尼佛，我们这个学习他的这个中心思想，所以大概也要知道一下他名字怎么来的。这个牟尼啊，其实是经过苦修啊，经过这个非常认真的修行苦修啊，而得到了这个大智慧啊，这么样的一个修行人，我们称为牟尼。那么通常啊，这个是非常这个 respectable 非常高的修行人啊，这个有这样的一个尊称啊，所以大概知道说哦，释迦牟尼佛原来是这个意思啊。他当时啊，我们说他35岁成佛啊，他悟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啊。他出关之后啊，就是说他其实成佛啊，前面一开始的时候啊，他讲了这个前面49天他在定中入定啊，在定中啊讲了这个法华经。讲了这个华严经啊，讲了华严经啊给那些菩萨们听啊。那么后来啊，他出定以后啊，在他整个这个佛法40多年啊，分成讲法，我们就说好49年吧，讲经说法49年，300余会啊，这个300多次这个聚会啊，那么基本上没有休息啊。他呢，有人把他说法啊分成3个时期，也有分成4个时期。那么我们啊，就把它姑且先分成3个时期吧。啊，前面的这个我们有说过啊，前面的十几年啊，这个讲的是讲给小乘人啊，讲的是希望啊，鼓励大家处理六道轮回。现在我们所讲的这个内容啊，已经开始跟心经有关系了。刚刚啊，前面的这个15分钟啊，是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整个佛教或佛学的一个很简单的 background， 但是从现在开始啊，所讲的内容已经开始跟心经啊里面都有开始有关系了，因为心经啊，它在正宗分在中间正文啊，其实它分成好几个不同的那个就是好几大大段啊，每一段啊，都是在讲给不同的修行人听的，它等于说心经是一个心法，告诉你如何能够修行，你走不同的这个法门要如何修行，最后最终所有的人全部都是能够明心见性，能够大觉，能够回到啊我们的初心啊，我们有中国人说不忘初心啊，能够回到他希望能够帮助所有的人能够远离颠倒梦想。所以啊，现在接下来所讲的这些东西啊，其实挺重要的。那么我们说啊，佛在讲经说法这49年啊， 它分成三个时期。那么前面的一段啊，是讲给这个，我看应该这样讲好了。我先把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好了，这样你们可能比较容易，更容易接受一点啊。应该这么说吧，佛啊，他这个出关以后啊，开始讲法。那这49年啊，他想传给所有的人啊，一个很重要的讯息是什么讯息呢？他说啊，我已经知道了为什么大家会在六道轮回里面一直打转，苦不堪言，出不来。他说我找到原因了。他说啊，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家活在一个颠倒梦想之中。所谓颠倒啊，你从字面上的意义来看啊，就是180度的改变，或者180度的倒转，不是30度啊，也不是90度，是180度，也就是黑的变得白的，真的变成假的了。什么意思呢？他告诉我们呢、啊，我们所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以为真实存在的这个身心世界，什么是身心世界？就是我们自以为存在的这个身体啊，我们的脑子啊，还有我们这个身心所依附生存的这个宇宙世界，这所有一切的宇宙里面每一个我们以为、误以为存在的东西啊，不管是有形还是无形的，其实根本都是虚妄的，根本不是真实的存在，我们搞错了。而真实存在的东西啊，或者真实存在的那个境界啊，我们却完全不知道。他说，所以啊，我们生活在一个颠倒梦想之中。那释迦佛牟尼佛老先生啊，他就希望啊，把他所证悟的这个真实的情况，或者宇宙人生的真相啊，能够讲给大家听。所以啊，才开出了，开始了这49年讲经说法的这个 journey。因为这个整个真相啊，实在太难明白了。因为有很多人有问，他说基督教啊，就是那么一本圣经。可是佛教啊，我真的有基督教的朋友在跟我讨论，他说一开始其实我是想要信佛教的，我也 try to 去看了很多佛教的书，他说可是我实在是看不明白，没有一本书我能念懂，而且他有好多的书，更奇怪的是啊，他前面的书跟后面的书啊，是有矛盾的。他说后来实在没办法，他就去信基督教啊，基督教就是那一本圣经，废话也不多说，字都很简单，那上帝就是说你也不用去管这么多，甭管这么多，你就听我讲，你就可以得永生啊。他说他就这么进了，上了这个基督教的这条路啊。我说哎呀，其实是很可惜啊，因为中国佛教啊，或者不要讲中国佛教，就整个佛教是有那么一点问题，就是说很难好不。比较少啊，有人真是把这个道理啊，用很简单的方法把它说明白。所以今天啊，我们这十堂课啊，我就会试着把一个很难的道理，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啊，跟大家来叙述。那么佛啊，就跟大家讲说，因为大家搞颠倒了，那么他今天就要想方设法的啊，把这个道理讲给大家听。在这个道理，我们在讲这个佛三个教法之前呢、啊，我要讲一件事情，就叫做佛啊，给了大家5个选择。他说啊，因为有这么多不同的人的根性嘛，你说虽然有很多人是奴隶啊，觉得人很苦啊，不想再轮回，但是还会有另外一堆人啊，是贵族啊，虽然是少部分啊，他会觉得说我日子过得很爽啊，我没有想要处理六道轮回啊。所以啊，这个佛陀啊，很好玩啊。他为什么会大家后来有一些迷思，说为什么所有的理论啊，会前后好像有点矛盾？其实啊，当你对于这个佛法研读的非常，有一个进一步的理解之后，你会发现，其实这所有的理论前后并不矛盾，但是你不能够，只是好像以偏概全，只看了其中的某一本书或两本书，就以为你认识了整个，佛陀的思想，那你就会出问题啊。所以啊，佛陀说六道轮回啊，不管你想不想出来啊，但是我有一个最基本的这个要求，他说我会告诉你，我啊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我要告诉你，我要告诫你，你呢有一个最低限度，最低门槛是什么？就是你绝对不能够掉到三恶道里面去。 他说这是我给大家，就如果你还愿意相信我啊，那么我来我的属这整个教法里面，他说有个最基本的最低消费是什么？就是你绝对不能进入三恶道。六道轮回大家都知道，应该就是天人呐、啊、人呐、啊，这个阿修罗来，然后再来是众畜生道、恶鬼道，恶是饥饿的饿啊，不是穷凶恶极的恶啊。最下面是地狱。他说啊，你在这六道里面轮回啊，如果你说我在人道里面过得很爽啊，甚至我想做天人啊，想尽各种福报，我不想出三界，我不想出三界就是六道，我不想出六道，哎，那怎么办？那佛会跟你说，好，那你就至少不能落三恶道。他说，你一旦落三恶道以后，你基本上是很难出得来了。你出来之后啊，你也是在人道里面做的最下层的人，是苦不堪言呐、啊。那你可能真的是痛不欲生。他说，所以啊，我必须告诉你，你不能落三恶道。所以呢，他对于各种不同根性的人啊，他开出了五种选择，这个叫做五乘，乘是什么？就是加减乘除的那个乘。我在上课前的半个小时啊，有发了一个讲义给大家。那个我请同学，那个我请 Jonathan 帮我把它做成了，那个文字档啊，发给大家，你们可以到时候打开看一下，因为这里面的内容跟心经非常有关哦。我今天讲的这一段现在都不是废话，因为它跟心经里面后来完全都会有关啊。那么所以啊，这个他开了五乘，人乘、天乘、小乘、中乘跟大乘。旧同学，我相信这些都不是问题。可是新同学啊，你会觉得说，哎呀，怎么一下子有好多新的名词哦？你不用担心啊，因为以后呢，也就是这一些名词，我们会一直不停的反复。我相信等到第十堂课上完的时候啊，你这些内容呢，也全部都已经进在脑子里面了。而且这些是一些非常重要的观念。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在讲小乘、中乘跟大乘的时候，很重要的那个空性的概念就会出来了。我们整个心经啊，其实就是在讲空性大法。那么空性大法因为实在太难了，根本讲不明白，如果你没有坚固的一个基础啊，那我们啊，所以就是说我一定要从各种角度切入来帮助你最后能够了解这个空性，那你的这个心经啊才算是大概有一点点基础啊。好，所以啊，我们来讲回这个人啊，人道啊，他说，哎，这个人啊，你是绝对不能够堕到三恶道，这个是我佛陀啊，释迦牟尼佛给你的 advice 的最基本要求啦。如果你愿意当人啊，那我就给你一个修行的法门，叫人乘，就是你希望能够再做人，你回来能够有个快乐的人生，你希望当国王、总统，你喜欢当皇后、当有钱人、当大美女、当最聪明的智者。好，没关系，或者你说你喜欢当慈善家，你要当艺术家，你要当科学家都可以。那我给你一个法门，叫做人乘，人乘。那么他会告诉你啊，你要有一个事情你要做到，你来世才能成人哦。你别以为我们这些人这一世是人，以后就永远都是人啊，不见得的。佛陀告诉我们啊，你知道每一个众生啊，投胎当做人啊，能够变成一个人的那个几率到底有多大？他说啊，这个几率啊，就是像你的手指头啊，去咬了一瓢土起来。你看你在你的手指尖上面，你那个土能有多少？啊，有没有一克都没有？好啦，那你这个土啊，去除以全世界泥土的那个比例，就是你来世能够再投胎成人的一个机会。那你自己看看那个机会有多小。太小了。他说啊，这个人啊，那个净空法师说，这人啊，他的老家是在三途啊。三途是什么？就是我们讲的那个恶鬼道、畜生跟地狱啊。他说，其实我们所有的人老家大部分啊，所以老家就是说我们都从那儿来的，早都已经堕到三恶道了。只是啊，可能在某一世之前啊，有一个善缘成熟了，真是成熟了，一个大的善缘成熟了，让我们这一世就有机会成人。那么他说啊，你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你一旦成人了，你就绝对不能再下去。所以他说啊，你想要再投胎再成人，他说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最低消费是什么？他说这个东西啊，你要持五戒。 我们讲的人天秤啊，刚等会还讲天秤，他说你要吃五戒，五戒啊，这五件事情，他说你可不能犯，他说你犯了之后啊，下辈子就又回到你那个三途的机会实在是太大了，哪个五戒呢？所以要讲给大家听啊，连我自己都还在犯啊，这个但是呢，你要知道是哪五戒，所以你才能时时提醒自己啊。那老同学都知道，杀盗淫啊，不能杀生。不能盗窃，那不能够犯淫戒、淫乱。再来呢，不能妄语。妄语呢，就是其实包括比较广啊，就是说你最主要你不能说谎啊，不能说谎。其实妄语你应该要涵盖多一点，你不要去两舌啊，讲人的坏话、恶口啊，讲乱七八糟、天花乱坠的话，其实也都比较广义的包括在这个妄语里面。那嘴巴你要看住你的嘴啊。那么最后啊，在古时候啊，这个佛陀有他在对他旁边的这些弟子们，他有要求大家守九戒，酒啊，喝酒的酒。但是啊，我有跟这个上师们啊，还有一些其他的那些出家人啊，稍微讨论了一下啊，他说现在的这个九戒啊，喝酒的酒啊，当然有的时候就是说你应酬或者怎么样，你小饮是 OK 啊，但是你绝对不能说这个。这就惹上酒瘾不行啊，或者喝的酩酊大醉乱性这不行。他说，如果你这五个戒能够守得住啊，那你可以来世为人的机会就很大了。但是哦，各位要再仔细再稍微再 elaborate 一下啊，所谓这个杀盗淫啊，杀啊，各位同学不是说你不杀人就可以，这是说是所有的众生啊，包括蚊子、蟑螂啊，这些昆虫类的，大家以后都要稍微小心一点啦。就是你在灭蚊啊，灭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是你自己要稍微小心一点啊。照理讲是不行的。我记得以前一个仁波切那时候来台北就住我家，我呢有一个点那个捕蚊灯啊，我每次进去就把捕蚊灯开开，他一进来就把捕蚊灯关掉。他们是这个小小的这种昆虫，什么是都不可以杀生的。那还有一个这个盗窃，你说那有什么好讲的？我们这些人这个都不会做这个盗窃的事情啊，怎么会去做犯法的事情啊？其实这个盗字啊，你要去想啊，就是说你不是光非法的盗窃啊，有很多是说对于我们，我就直接讲啊，对于我们这什么不帮我们工作的人啊，不管是阿姨也好啊，这个司机也好啊，或者是我们的一些职员或旁边帮我们做人做事情的人啊，他们的薪水啊，各方面是绝对不能克扣。欠人的钱，该给人家的钱啊，绝对不能够克扣，这些东西都包括在里面。所谓不义之财不取啊，所以其实啊，你自己再去想一想，这所有的一切啊，这个来世当人啊，也不是这么容易的啊。还有妄语，你看看我们每天嘴巴讲多少乱七八糟的话，骗人的话啊，这个为了达到目的或怎么样，不管是白色谎言、黑色谎言、什么谎言都好，这些都算妄语。所以这全部加起来啊，这个大家听完可能心惊胆跳，你说哦，这个下一世当人不知道这机会还有多少，这是要留意的啊。那天人呢？天人他的戒律更高了。我们现在只讲五戒，他讲十善啊。那十善我也不再多说了，他包括这个杀盗淫啊，这个妄语啊，绮语两舌、恶口，还有贪嗔痴啊，这些我们就不讲了。这个人道跟天道啊，这个是人天啊，你可以把它改成看成一块了。就是说我还在六道轮回里面混，我想要在里面过好的日子，过很爽的日子，我不需要处理六道轮回，我还在这里面混。但是就算是在六道轮回里面混，你想当人，想当天人，已经是不容易了。那再来呢？佛说啊，如果你脑子已经想通了，知道六道轮回其实根本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如果你愿意出离的话，那我再告诉你，我教你。他说啊，我还有一各种法门，叫做小乘、中乘跟大乘。这所有不同的法门在心经里面全部都有提到。你说啊，这260个字真的有提到吗？有，你去看看是不是有告诉你。无苦集灭道，是不是？这个就是在讲小乘。我们等一下在下课前，我会带着大家再把经文啊再念一次，我会帮大家再做一次分段，然后跟你讲得很清楚，哪一段是在讲什么人，讲给谁听的。等一下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我要讲五乘这个当做铺陈了。那再来呢， 小秤是什么？小秤、中秤啊，算是一卦，然后再来大秤，算是一卦。哦，刚人天秤讲完了，在六道轮回里面混的。那现在讲啊，比较进阶的，他要出六道轮回了。出六道轮回有两种，有一种是说我啊自己出六道轮回就好，我自己离苦乐得乐就好了。我是不用管我旁边其他的人，我的枕边人，我的儿女，我的父母，我的亲友，哎呀，那些人我也管不了这么多了，太难救了，我自己救我自己就行了，我自己出六道轮回就可以了。这种情况啊，叫做小乘，小乘或者是中乘，这两种法门有不同的情，这两种法门修行的那个缘，它的修行方法是不同的，但是它的 purpose 是相同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自己出六道轮回就行了，我离苦得乐就行了，而我不管别人是怎么回事。哦，小乘跟中乘，小乘啊，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他哦，小乘这一班人啊，这一大瓜子，这个 group 的人啊，他是发现人生真的很苦啊，他发现人生的那个本质实在太苦了，而且人生实在太无常了。我一秒钟都不想待在这里面，我今天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而且不管是什么样的最后，那人生的本质它就是苦，我不想再待了，我想出离。上个星期我们不是讲过吗？人生有八苦，对吧？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还有呢，思不得、无运至胜。不管你怎么转，转到最后它都是苦。他说我不想待了，我想出来。而且人生根本是无常的，我不要在这里面了，我太痛苦了。所以小圣啊，他是观苦，那么所以后来会讲说，佛陀说好啊，如果你有这种想法没问题，我帮助你啊，我先帮助你脱离六道轮回，我帮助你出来啊，所以才有心经里面的苦集灭道啊，告诉你苦是什么，那苦的因是什么，你要如何把这些苦给灭了，你能够出六道轮回。哦，这个是讲的小乘。那中乘呢？中乘啊，比小乘的那个层次要稍微再高一点。那中乘是讲什么？讲十二因缘。十二因缘是十二个元素啊，就是我们上一辈子、这一辈子跟下一辈子环环相扣，怎么从我的前生投胎，因为什么样的因果投胎了这一世，那我这一世呢又做了什么事情有果报，又到了下一世，这个东西是十二因缘。心经里面有没有？有，是哪一句？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这一句就是在讲十二因缘，讲给中乘人，他们叫圆觉，他们发现了一件事情啊，什么事情呢？就说原来啊，这人生啊，所有的一切啊，其实是个骗局，它是因缘生灭的。因缘成熟的时候啊，它就会显出妄相，显出妄相的那个 moment， 它就会不停的随着因缘在变动，最后因缘散掉的时候啊，这个妄相也结束了。我们说因缘生灭啊，缘起性空啊，这已经开始进入佛的一些中心思想，这整个空性大法从这边展开啊，所以他已经发现了所有的一切是一个骗局，所有的东西都是因缘生灭，根本不是真实的存在，所以他不想再玩了，他说我也要离开啊。小乘人，刚刚所讲小乘人，他是谁也不管，就管他自个儿。但中乘人呢，中乘人他说哎，我也可以度一些有缘人了，那但是呢，我度所有的救苦救难，这所有的众生不是度所有的众生，不是我的这个最大的目标，我最大的目标还是只说我希望能够出离，但是在有缘分的情况之下，我可以度一些众生。所以中乘跟小乘你看是一卦的，他们呢就是以出离为目标，离开六道轮回为目标，证得空性为目标，但是他不管其他的人。那最后那一块呢，大乘，大乘啊讲菩萨道，心经啊是属于大乘，我们讲的这个禅宗啊心经这些全部都是属于大乘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不但自己要离苦得乐，我还要帮助所有的众人全部一起离苦得乐。而且啊，这个地狱不空，誓不为佛啊，誓不成佛啊。你看有没有那个地藏菩萨早都可以成佛了，但是呢他安住在地狱之中啊， 他说在这所有的这个受苦受难的众生没有完全度干净以前，我是不会愿意成佛的，我就在这里与大家共进退。这个就是菩萨道，就是我们上节课所讲的菩提萨埵。菩提是什么？觉啊。萨埵呢？有情啊。就是我自己觉，我还要自立啊，我自己立自己，利益自己，我自己大觉，我还去觉众生，我要对众生有情，有慈悲心，我要帮助所有的人跟着我一起能够觉醒，一起的离苦得乐。那用世俗的角那个名词来说，我们希望能够成佛啊，就是这个意思。觉有情，菩提萨埵就是菩萨道，就是我们所说的大乘。大乘啊，行六度啊，这个六度以后会慢慢讲啊，大家有个概念就可以了啊。这个布施啊，然后要忍辱啊，你要持戒，你要能够精进。你要能够禅修，就是我后来我们所讲的禅定，最后你能够证得那般若智慧啊，这是我们大乘所说的。那大乘你说啊，心经里面也有讲大乘吗？有，无智亦无德。我们上次有讲啊，所有的一切啊，这个我们禅宗所讲到最后那个一心大法一乘啊，讲这一念心啊，就是告诉你所有的东西啊，你全部都能放下，完全不会执着。不但是外面的这境界你不执着，连念头你都不会起心动念了，连念头都放下了。所以我们说啊，这个无智啊，没有可得的佛法，也没有可得的佛果。讲法的佛是虚妄的，法是虚妄的，听法的众生也是虚妄的，这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因缘生灭。到最后啊，比较佛这个心经，其实到最后那个最高的境界，那个就是在讲这个一乘大法，最后这个一念心啊，在讲我们最原始那个初心，要你能够看破这所有一切的这个妄想。为什么看破？所以看破其实是看透，看透原来所有的东西根本都是因缘生灭，都是假的。他从来没有真实的存在过，我又为什么要为了他痛苦这一世，痛苦生生世世呢？所以到最后我们说觉悟了，大觉是什么？就是你有能力放下了，你爱的人，你爱的东西，你恨的人，你恨的东西，这所有的一切，你不但愿意放下，而且你有能力放下。对于好多你介意的事情，你能够不再介意了，这个东西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那个佛教讲的最终的，所有东西全部放下哦，绝了，大绝了，圆证了，那这个证如来藏了哦，明心见性，真如本性，这个现前了。那么如果用这个世俗的文字来讲，就说啊，成佛了，啊，所以这个五乘啊，我们都讲完了，有五条道让你选啊。你要选哪一条？那么佛会告诉你，到最后前面四条啊，其实啊都不是一条道。到最后我们讲说，那个老学生说，哎，学完这个《金刚经》快学完啊，几部经文，最后我们讲《法华经》，《法华经》就是告诉你，所有的一切就是让你回归那一念心性，那是唯一的道，唯一的真相啊。《法华经》最后跟你讲，就是这一条路，没有别的路，但是。很难在你一开头的时候你就说哎呀我要这个大觉我要行菩萨道，很难啊，我自己也从来经过了这个非常崎岖的 came a long way 才到今天的信心啊，所以我觉得很难，所以佛说没有关系，你倾向于哪一条路我都给你一个法门，那么这个法门你一旦选了以后呢，你也不用担心，你学着学着，哎，你的人天秤你会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已经不能满足我的需要了，我想修大乘，没问题呀，随时可以转换呐。你说大乘修一修，说实在太难了，走不下去了，怎么办？可不可以换条道？也行，你可以回到小乘，你也可以回到人天乘，但是佛说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能够到三恶道。那其他的路你怎么走都行，因为你还有生生世世可以修行嘛。 但只是要告诉大家，就是说人生啊实在太苦了，你每一次的生死啊，就是说你每一次的生死之关啊，都会让你忘掉之前呢、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死掉之后又投胎，我们这一世所发生的事情，你全部都遗忘了，包括你这一世所学的所有的经文，你所做的一些事情啊，你的一些善知识，所有的记录啊，就你的记忆啊，全部都遗忘了。生死之关最重要的问题啊，就会把你很多的这个善知识跟一些你学习修行的记忆啊，全部一笔勾销。所以你要重新洗牌再来一次，但是问题是说你重新洗牌再来一次，你还有90可能 percent 以上机会你会到三恶道里面去，那这怎么玩法玩不下去了？所以他才说拜托你，做人是最基本的，所以这就是五乘。大家这五乘啊，你至少要知道说，哎，他的大概他的中心思想是什么，他修行的这个 purpose 目标是什么。啊，你懂了之后啊，你才有机会说，哎，《心经》它每一段呢、啊，是在讲给哪些修行人的法门？其实整个《心经》啊，它就是一个心法，就是一个法门，告诉你啊，这个人生是怎么样，这个小乘的空是怎么样啊，中乘你讲的这个原生是法是怎么样，大乘你行的菩萨道你也要注意什么？那佛很有意思，就是告诉你，哎呀，人生苦啊。这个你要能够证悟空性啊，这个啊你要行六度啊，慢慢的这样修行，结果最后他告诉你啊，这个苦啊是虚妄的，人生啊也是虚妄的，什么小乘、中乘、大乘这些菩萨呀，这些东西根本都是虚妄的，全部都不是真实的。那么这些东西要有点玄。哦，第一堂课很难讲，但只能告诉你，就是说，其实啊，到最后他先告诉你啊这些概念之后，最后再告诉你，其实这些概念全部都是虚妄的，都是因缘生灭的，根本不是真实的存在。他要带领你到真实啊，宇宙他要希望带着我们呢、啊，到那真正的那个最高的那个境界，真实的境界。那么，就我们所说的这个大觉，好。停1分钟时间呢、啊，把这个东西稍微整理一下。这个心经啊，之前的铺陈啊，到此一个段落。如果现在已经有问题的人可以问，那没有问题的人，我们等1分钟、2分钟时间，让大家稍微消化一下，我们就开始进入心经了。心经，我们应该有之前呢、啊、有发这个一些，我希望你们能够把我之前发给你，今天有发这个五乘啊，把它印出来。还有呢，就是我的一个仁波切啊，教我心经的一个仁波切，他呀对于心经有写一些些的注释，很浅啊，一些蛮重要的概念。那一个 chap 就是跟五乘同时发出来的，我觉得那一个啊。大家也把它印出来，我觉得如果愿意用功的同学都看一下，我觉得有帮助啊，应该会有帮助。再来呢，就是看看啊，还有，我看看还有这边另外一个，你要把一个长版的心经啊，你要把它印出来。啊，心经啊，我们就慢慢讲。心经啊，在流传到唐朝的，其实啊，它第。对，应该这样讲吧，《心经》有好多人翻译啊，真正还流传在中国的翻译一共有7个版本吧，到现在还找到的一共有7个版本，一共有7个版本。你们现在听得到我讲话哦？应该听得到哦，现在开始了，听得到吗？因为我刚刚发现好像有一阵子我被 可 静音 以， 了，听得到吗？Joyce。 可 我 以， 可以听得到， 听得 听得 到， 好，OK，好， 可以听到， 好， 听得 谢谢。 到， 好，那么一共啊，大概有7个版本，我们现在就正式真的开始讲《心经》了啊。这个一共有7个版本，最开头的那一版呢、啊，其实是在魏晋南北朝。那瑶琴是不是在魏晋南北朝？应该是啊，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鸠摩罗什的一个和尚啊，很厉害啊。那个他传入中国啊，那么后来啊比较 popular 的一个版本啊是 唐朝的玄奘法师所翻译的。玄奘法师他翻译的应该就是我们坊间每一个人耳熟能详的这一个 version， 就是260个字的这个观自在菩萨的这个版本啊。我们所有的这个中土，我们所有这个在中国流传下来的应该就是这一个版本啊。那么还有其他一些比较不著名的翻译，一共目前存在的应该还有7版。那么这7版呢、啊、分成有2种，一种是长版，一种是短版。长版是什么意思呢？长版啊就是我们所说的这整个最完整的版本。因为所有的经文啊都分成，就是比较正式的经文啊都是长版的。长版啊分成3块。哪3块呢？这些都是很基础的啊，你要记得。一个是序，序啊就是好像有点像我们的前言啊，序啊是前言。前言呢就是在讲说哦，前面啊这个对于这个佛经啊，或者说这一次这个经文啊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啊，它会有一个很简单的介绍。再来呢这个叫做序分啊，序通。那么序啊有分成，又分成2段呢，你都要去看着整个金刚不管你看任何的经文，像这次的心经等会我也会介绍给你们，即使它只有短短几个字啊，它都很完整的哦，它会有序。序啊就分成通序，通是通俗的通，那么通序跟别序。通序啊大概用猜的可以猜得到哦，所有的经文啊一开始的都是通序，就是所有的经文啊都是相同的、相似的，有一个通序啊。那么还有呢，别序。别序是什么？别序啊，就是说讲 specifically 在讲。如果我们今天在讲心经，就是他会解释心经是怎么来的啊。如果今天我们讲金刚经啊，这个通序大家都差不多，别序呢就各自不同了。啊，别序啊，这个是金刚经，那个是心经啊，另外一个是楞严经，可能还有一个什么经。那么别序的这段就是分别告诉你，哦，这一个特别的经啊，它是怎么出来的。啊，这是第一段叫做序，序分。分呢就是那个几分钟的分啊。那么中间这一段呢、啊、叫做正宗分。啊，正宗分是从哪里开始？就是观自在菩萨这一段开始，一直到嘎嘎嘎巴拉嘎巴拉藏嘎菩提梭哈，到这边为结束，一共260个字，这个就是我们心经的正宗分啊。如果我们用唐玄奘的那个翻译啊，玄奘如果你们不知道玄奘是谁，其实在西游记里面有一个唐三藏，你们在西天取经，当然他把他神化了，就是三藏就是玄奘啊。那个刚好讲讲三藏是哪三藏，知不知道？其实《西游记》整个就是一个佛教的故事嘛。那个三藏啊，就是金藏、律藏、论藏。那个三藏啊，还有猪八戒的八戒也是啊，还有孙悟空啊，空什么悟那个空性啊，其实所有的都是代表这个。三贪嗔痴啊，全部都是佛教一些很有趣的东西啊。所以那个玄奘啊就把这260个字翻译出来的，就是我们这个心经的正宗分啊。正宗分完了以后啊，还有一段叫做流通分。很流通啊，就能够流出去啊，就是说在讲啊这个经文啊有些什么利益啊。嗯，这个经文啊能够你讲这个经文或传这个经文或者你送这个经文会有什么利益，诶他也讲得很清楚啊，这个是这个流通分。所以我们呢、啊、在讲这个心经啊会用这个长版的，因为长版的才会让你有对于心经有一个最全面的了解，全面性的了解啊，所以我们会用长版。那么再来呢，这个心经我们刚刚有讲过了啊，7个标题，7个版本。那么我们已经把长版那个发给大家，所以啊希望大家长版跟短版要有，因为我们到时候整个经文讲的最多就是中间的正宗分，所以你会有一个短版在那边啊，然后再来呢长版要有。那么所以我就先跟大家讲有哪一些这个元素 你要能够把它文章把它准备好啊，记下来。好，再来，我们今天呢把这个心经啊重新跟大家分段，不过我们今天分段呢只分正宗分啊，我们下一堂课啊就会开始从序开始讲，但是呢今天呢先把正宗分啊跟大家分一下，把这个心经分段以后，所有的人就会知道说哦，心经啊大概是这么样分，它260个字原来是这样子的分，你就比较容易以后有机会能够看懂，所以分段很重要啊。那我们今天先来分段，从观自在菩萨这边开始啊。那么我们来看看啊，这个我把那个，因为上次有很多同学没有上过课，所以我们重来再分一次段啊。这个观自在菩萨逗点，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逗点，照见五欲皆空逗点，度一切苦厄。这是一段，这一段呢、啊是在介绍啊，这个第一男主角观自在菩萨出场啊，观自在菩萨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啊，他其实啊是这个对于般若波罗蜜多空性啊已经证悟，就是说已经是最深的证悟了，而且、啊、他证悟了一件事情，证悟了五蕴皆空，所以他能够度所有的苦厄，这是第一段。记不记得我发给你们有一张纸，你必须把它印出来，那个东西叫做五蕴，因为它这边照见五蕴皆空，我们会有一堂课，很深的一堂课讲五蕴，在讲五蕴的时候就会告诉你，你啊这整个人啊，你的身心，你的身体跟你的心理，你自以为存在的这个自己啊，它到底是怎么组合的，这个组合搞了半天是一个虚妄的东西，然后还会告诉你啊，我们这个业力啊，业力的种子啊，是如何丢进到我们这个 database， 它又如何能够出来发芽，影响着我们。所以有一堂课会讲五蕴，你们要把五蕴的这个那个文那一张纸啊，一定要把它印出来。而且我再跟大家讲，我要你印出来，你一定要把它印出来。你放在手机上看是不 work 的，因为太复杂了。你一定要把它印出来，在旁边你会写一些 note， 你用手机看是没有办法 work 的啊、哦。好，再来第二段，舍利子，逗点，色不异空，逗点，空不异色，逗点，色即是空，逗点，空即自色，逗点，受想行识，逗点，亦复如是，句点。再来啊、哦，舍利子，逗点，是诸法空相。逗点，不生不灭，逗点，不垢不净，逗点，不增不减，句点。这是第二段，这是有第二个人出来的，叫什么名字？叫舍利子。舍利子我们之前讲过啊，是佛的那个佛陀座下的大弟子啊，他有几个特别聪明伶俐的啊，这个舍利子啊是以智慧闻名啊，聪明的不得了啊、哦，所以他才有能力，有这个资格在这边跟观世音菩萨做对话。好，那舍利子啊，其实这一段呢、啊、是什么？是观世音菩萨跟舍利子讲，因为啊，在前面的序啊，我们下一堂会讲，舍利子问这个观世音菩萨如何能够证得究竟涅槃，如何能够真正永远的离苦得乐。永远的能够不要再回到生死轮回里面来，能够真正的进入那大觉，能够所有烦恼熄灭，真正那个大乐的状态，如何能够进入那个状态？观世音菩萨就丢了两个法门给他，一次舍利，第一个舍利子就是告诉他，色空不二，也就是讲五蕴皆空的意思。因为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他告诉你色，他用色来解释。然后解释完之后呢，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啊，这一段呢、啊、会非常的难呐、啊。那么我们在讲这一段的时候，会讲一堆堆，讲一点点啊。新同学就让你先感觉有那么一点点感觉，让你说没有个大美女，就让你晃一下，让你看一下啊，那个沙掀起来，让你看一点点。那旧同学这边，我想都很熟了啊，花了我们也是旧同学也是花了好多的功夫，让大家开始对空性有点了解。第二段也是啊，舍利子啊，这两个法门，第二段告诉你，不但啊是五蕴皆空啊， 而且是诸法皆空啊，诸法空相啊，这是更深的。前面讲啊，对于你身体的自我的这个执着，你要放下，叫我执，你要放下。后面呢，是告诉你所有一切万法，你以为真实存在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虚妄的，你也得放下。这一大段啊，两个 tips 是观世音菩萨告诉舍利子的两件事情。你证悟这两件事情的话，啊，基本上你涅槃了。那么，以下啊，以下全部都是在更深入的再多解释一下前面刚刚所讲的这两句话，五蕴皆空以及诸法空相到底是什么意思。好了，再来啊，我们看看下一段是什么。是故空中无色逗点，无受想行识逗点，无眼耳鼻舌身意逗点，无色声香味触法逗点，无眼界逗点，乃至无意识界句点。跟各位讲，这边你看到了一些东西，叫什么名字？叫做无色声，对不起啊，无，他这边讲的是五蕴是空的，六根是空的，六尘是空的，哎呀，六识也是空的，到底什么意思啊？你去看看所有的无字啊。你去看这所有，接下去他告诉你所有的事情，就是告诉你根本这所有的一切，甚至包括佛法，你学的心经、金刚经、佛陀本身，根本都是虚妄的。你说哈，那我为什么还要坐在这边学这些东西？这全部都是假的。他说，哎，但是你要借假修真，这以后我们会慢慢讲啊。这个佛学啊，其实你如果用哲学的眼光去看它，也是一门值得深入的学问啊。他说借假修真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佛很喜欢啊，用梦境来比喻啊，我们的人生啊，像《金刚经》里面讲，如梦幻泡影啊，如露亦如电，应住啊如是观啊。那个第一个就用梦字，梦字啊，我们呢、啊、在这个梦境当中，那这个梦境啊，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其实佛告诉我们啊，这梦境是假的。这梦里面所有的人物，包括你自己，以及在跟你旁边有任何接触发生的事情，其实都是假的。甚至你做梦的这个心也是假的，也是虚妄的。那么以后啊，这个我们在讲心经，慢慢全部都会带入这些元素啊。所以他先告诉你，你看，他说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这不就是刚刚所讲的五蕴吗？所以如果你翻成白话文，翻成一个你看不懂的白话文，就是五蕴都是虚妄的，都是空的。再来呢，无眼耳鼻舌身意。各位，眼耳鼻舌身意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六根啊。我们说六根清净，遁入佛门，六根清净哪六根？就是你跟外界所有接触的一切，你的眼、耳、鼻、舌、身，还有你的脑袋瓜子，你以为存在的意识根本不存在。学过《楞严经》《金刚经》的都知道，原来搞了半天，这意识心根本不存在，讲得很清楚。这六根你得背下啊、哦，眼、耳、鼻、舌、身、意应该不是太难，对吧？再来呢，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尘。我们今天大概会上课多上一点点，我们把这个经文全部大概大意解释完了。六尘，多上10分钟好了。六尘，眼睛对什么？对色嘛。耳朵对什么？对声。鼻子对香，舌头对味。身体呢？你要触摸外面的所有的东西啊，就是那被触的东西叫触。法呢？法比较难，以后再说。啊，法是什么意思？就是前面色、声、香、味、触所发生的事情所留下来的那个影子，就好像前面你拍了一张照片，那照片就是法。因为你去想一想，那个法对应的是什么？是你的脑袋瓜子。你的脑袋瓜子跟你的眼睛，你知道怎么运作的吗？你的眼睛会先看到东西， 在下一个 split second， 你的脑子才会去 process， 所以脑跟眼其实不是同步的。你的脑去对应的那个法，其实是一个泄露的影子。今天大概先稍微讲这样也就行了啊，以后慢慢都会讲，讲五蕴的时候会慢慢讲的比较清楚。所以啊，他告诉你，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啊，是空啊。是不存在的，是虚妄的，是缘起性空的。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尘啊，也是虚妄的，也是缘起性空。眼界到意识界，那个界是什么？眼界的意思啊，意识啊，其实就是视，就是分别，就是你的眼睛啊，会去攀缘外面的色，之后呢，你会起分别的这个作用，叫做眼界。所以啊，从眼界耳界、鼻界、舌界、身界、意识界，全部都是虚妄的。这个叫六识。嗯，以后慢慢会说啊。有为什么叫界？它界其实就是范围的意思。那么界是叫十八界，为什么你眼睛会去攀缘外面的色，起分别，叫做眼识。没关系，这以后我们五蕴的时候再说。所以这一段啊，是讲给谁听？这一整段是讲给凡夫听的，就是讲给我们这些人听的。我们这些人，他告诉你，我们自以为这所有存在的五蕴六根六尘六识，这所有的一切，根本全部都是虚妄的。那学楞严经的同学，你会发现，我们十番显见上完之后，马上跟着就这一大段。佛会用逻辑证明给我们看，这十八样东西啊，再加上前面的无印，全部都是虚假的。好，马上就要来了那个楞严经。再来下面一段呢，无无明逗点，亦无无明尽逗点，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句点。这个啊，是在讲十二因缘。他告诉你十二因缘啊，其实也是虚妄的。那么这个会有一整堂课，所以你要把十二因缘那张纸你也得印出来，到时候会讲得很详细啊。一环接一环，你是哪一个因会造什么果，哪那个果又变成因又造下面一个果，所以你会生生世世在轮回里面打转出不来。好，然后再来下面这一段，无苦集灭道句点，这个是讲给谁听的？就是讲给我们之前小乘人听的，他观苦啊，天天觉得苦啊，佛跟他讲人生很苦，你得处理。他说，哎呀，对啊，人生苦，我现在想处理了。后来佛又跟他讲，其实苦是空的，苦是虚妄的，没有苦哎，没根本没有苦可以去脱离啊。这个就是其实整个佛学后来很精彩的地方啊。那么苦集灭道也是啊，是虚妄的。再来呢，下面一句，无智亦无得句点。这讲给谁听的？菩萨，你要行六度对吧？你要救苦救难对不对？你想要庄严佛土吗？你想要成佛啊？你想要能够证得菩提啊？这个空性，你不是要上这个要觉有情吗？他告诉你，根本没有众生可度，也没有佛法可说，更无菩提可证，没有佛国可证得，没有菩提心可发，所有一切都是虚妄的。这个是讲给菩萨听的，大乘菩萨，哦，这又是一大段，这就是一个大的 chapter。 以无所得故逗点，菩提萨埵逗点，依般若波罗蜜多故逗点，心无挂碍逗点，无挂碍故逗点，无有恐怖逗点，远离颠倒梦想逗点，究竟涅槃句点。再加上下面一段呢，啊，我们先讲一下这一段大意好了。这一段是讲给菩萨听的，还是继续讲给菩萨听的？因为啊，这些修大乘的菩萨们啊，就是依着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啊，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啊，这个标题，我们下一堂课会先从经文的标题开始讲，然后讲续分啊。那他说，所有的人就是依着这个空性大法。所有的菩萨才有办法把自己所有的这个所有的挂碍都能够放下，没有放下，没有挂碍啊，就不会恐怖啊，因为你心里有期望啊，你就会担心啊，担心这所有事情发生或者是不发生啊。那你有了这个担心之后啊，你会害怕嘛？害怕之后肯定颠倒梦想，这就是所有一切苦难的开始啊。 所以他说，如果你能放下，不再有挂碍，你就不会有恐怖，没有恐怖，你就不再颠倒梦想，不再颠倒梦想，你就能够永远的离苦得乐了。涅槃是什么意思？我们上次说了，到对岸啊，所有的烦恼全部止息啊，死了以后不用再回来了。你棒，涅槃，涅槃，所有的烦恼全部止息啊。他说你就是依着这个空性大法，你才有办法涅槃。那么三世诸佛，后面讲三世诸佛斗点，依般若波罗蜜多故斗点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句点啊，这讲给所有的诸佛菩萨，其实所有三世诸佛也都是靠着这个般若波罗蜜多这个空性大法，最后能够圆证啊。所以啊，他告诉你，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斗点是大神咒斗点，是大明咒斗点，是无上咒斗点，是无等等咒斗点，能除一切苦斗点，真实不虚。他告诉你这个咒有多么有多大的力量，是无等等咒，无等是已经是至高无上，已经没有东西能比了，但是他却能够等这个无等，就是能够媲美啊，就是这个整最高境界的这个心法，最有力量的最 powerful 的这个咒，这个心法就是心经啊，能除一切苦啊。他说能除一切苦，而且告诉你是真实不虚哦，是真实不虚哈，再告诉你，真的没骗你，是真实不虚的。句点到这边呢、啊，后面呢、啊、就是传这个咒给你，前面呢、啊、这所有的一切就是在解释所有佛这49年讲经说法的精华都浓缩在这里了。哇，后面的更厉害，后面是什么？是咒。所以我们说啊，其实我们平常这个持咒，咒就是密宗的了。所有这个心法的力量，它的精神，它的力量，公司会给你这个加持啊，会给你这个灌顶，要你持咒啊，就口传你这持咒。他说，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就是接下来这个咒，即说咒曰。那么它其实应该是Deata Gade Gade Bala Gade Bala Zang Gade Puti Soha， 我已经把我请一个仁波切录下来的那个持咒的录音已经发给大家了，在群里面啊，所以他有解释，我们到以后还会慢慢再解释，不过你就知道他其实他叫你回家渡彼岸啊，到对岸去的意思啊，所以整个咒其实就是叫你能够悟啊，能够放下，能够觉啊，能够过这个生死的这个生死之海啊，苦海啊，能够到对面去啊。整个咒其实那个心咒就是这个意思，要你能够回家，回到你的初心，你最原始那个如来藏的状态。所以这个是正宗分呢、啊，我们要先把刚刚帮助大家把这个分段先分好啊。那分段分好之后呢，我们下一次啊，就先从经题开始讲，因为经题是最重要的。古时候我们说这个那些道行比较高的这些弟子们啊，讲完这个他那个师父讲经题可以讲3天3夜，讲完之后弟子就证悟了，说后面的经文啊根本也就不用讲了，因为所有经文它的大意，它真正的精神其实就在这个经题里面，就是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个心啊，心经这个经文里面，那之后我们就会讲正中分，然后慢慢的开始跟大家讲这个心经的内容。然后有一些老同学，我觉得我这一次讲啊，会比以前讲的仔细，我会把宾宗法师那一本书里面比较深的东西拿出来讲，所以老同学不会觉得说没学到东西。那新同学的话，我觉得你可以选择性的，就是说比较浅的，你就慢慢知道，听懂了，有概念就行了。那一些如果比较深的东西，你就放在那个 parking lot。你如果对佛学是真的有兴趣，会继续学下去，那些东西你以后都会懂。那我们这一次呢，其实人数蛮多的。如果中间啊，老同学，我觉得我比较不担心。如果有新的同学第一次听课啊，然后中间啊，你跟我讲说实在听不下去了，太难了。也没关系啊，你就 offline 让我知道啊，那个就退学退休学都完全没问题，绝对不要不好意思啊。那我们今天课就先上到这边。 那我想今天内容是算是最简单的一堂课，应该大家都听得懂。以后往后走呢，那课就会开始有一点深度进来了。今天大家觉得如麦克风拿掉，有没有人有 feedback 或有问题或什么的？有没有人？还是都没有人有问题？没有人，我就会叫几个老生，几个新生。我只是问说听懂了吗？还是有没有什么建议？说下次上课你希望多听点什么，或者说有没有什么问题呀？那个有没有人？你们反正谁也不认得谁，就随便乱讲，人家也不知道你是谁，所以不用不好意思。哎，Hello，那个随便问一个好了，那个 Eve，这课你跟你那个 William，你们两个算还有 Stella，你们算是缘起啊？那个。Eve，你这个课你觉得这样子还行吗？就这样继续下去。 可以啊，可以啊，很好啊，反正就由浅入深嘛，真的是会越来越深哦，大家要注意。 皮要绷紧。 对对对，真的真的，这个我会觉得就是说，大家每次在上课之前要稍微看一下，再来上课，那就会收获很多啦。以后就说慢慢升的时候，最好是要这样子，会比较好，这是我的建议。 好，那我来问问那个你老公 William 好了，因为 William 上礼拜说是不是还有一些问题，也是问题比较多的嘛。你有没有什么今天你听了觉得如何，能接受吗？然后有没有什么已经有的问题要讨论的？然后如果有人要下线就先下线，没关系哦。太晚了，有谁要下线什么就 please go ahead, feel free。 没有没有，今 Hello， 天还是收获收听得到吗？今天还是收获很 听得 大的。 到， 对，我终于 那 明白，不， 难 我希望 度。 我是明白了。我是觉得，第起码知道说，哦，原来之前谈说为什么新京城260字是综合了等等等多少多少的一个精神。哦，原来他这些字你如果不分段的话，事实上不明白说他事实上是讲给不同的对象听的。那这样我大概就知道说为什么可能要分段来了解。 对，所以至 我 少 从 今 来 天 看 帮 也 你们 是一 分了 定。 段，就有 对， 概念了嘛，对吧？ 啊，对对对对对，这个比较结构化，我在明白说，哎，希望是明白了，说为什么说是能够把，之前很多人在说，很多的书在说，这个是描述一些很大的一些经典的这些综合啊，那我大概有一点点概念，为什么是 有一 这 点 样 概 子？ 念。好啦，因为你太太讲说你很会问问题了，我希望你以后多问一点。你只要把我问倒了，我就下次碰到你请你吃饭。 对对对，对。 好，那还有没有其他同学？我们找一两个新同学，我想听一下你们的想法，就是说那个深浅度，或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好不好？就是老同学，反正我都认得了。好啦，那个 Jenny 要先下线，拜拜拜拜。那个随便找那个 Elaine 师，那个你是新同学，能不能你这样的深浅度，或者有没有什么建议？我们下次要怎么调整啊，还是什么的？ 老师，我想了解一下，你刚才有提到那个佛教有八大宗派哈，然后又以这个密宗、禅宗跟净土宗嘛，对不对？我想知道这些宗派到底差异是什么啊？ 其实啊。它的差异性啊，第一个就是说它的 purpose 都是希望能够成佛啦。如果用世俗的那个解释来讲，就都希望大家成佛，能够大觉。他们只是他们的法门不太一样。我们举个例子好了，有的法门啊，比如说有一个天台宗，它就是以法，它是以华严经为主，讲法为华严经。那么也有宗派是讲这个法华经的。都有啊，天台宗是法华经，可能显首宗是华严经啊，讲不同的经，因为佛有好多经文嘛。你说像以这个净土宗，大家都听过啊，它就是不同的法门。净土宗是什么？念阿弥陀佛，对不对？要念阿弥陀佛，一心不乱念阿弥陀佛，然后之后能够往生。那密宗呢？密宗又是另外一个宗派，像我自己是密宗。那密宗呢，它就是另外一种不同的修行方法。显宗啊，他的那个修行方法可能成佛的路比较长，密宗不太一样。密宗啊，如果用比较白话的方式是说，这个是这样讲好了。比如说显宗啊，显宗就是八大宗，除了密宗以外，其他七个是应该是算是显宗。密宗比较有意思是说，显宗啊，如果今天我人在台北， 我要到喜马拉雅山，我每一天呢可能只能走个一两公里啊、哦，我要走累世累劫，不是每一天，我每一辈子只能走一两公里，我可能要走累世累劫，哇，我才有办法走到喜马拉雅山，上面有个宫殿，上面有一个佛啊、哦，是这样子的概念。但是密宗是什么呢？密宗是说我不要走累世累劫了，我今天就把喜马拉雅山那个宫殿直接搬到我家，我用观想的方式，那个佛就是我，我就是佛，我就住在那宫殿里面，那宫殿就搬到我家来了。我不要每一辈子每天每一辈子走一两公里，走累世累劫才能走到喜马拉雅山，大概是这个概念。所以密宗为什么说是密，那个密不是说鬼鬼祟祟的密，是说因为每一个弟子他的根性不同，所以上师会根据那个弟子啊，给予不同的教学方法。那么互相呢不会跟对方 share， 原因是什么？不是说怕人学习或干什么，而是因为大家的根性不同，老师不喜欢大家做比较产生误解，所以就是有这个密字。而且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他真的就是成佛啊，这个叫做他就是那个心法，那个非常那个密，就是说其实大家都不明白，有点像佛顶，你说学那个楞严经，就那个佛顶每一个都有那个最尊贵的法门，但是呢大家都不知道，所以这也是有密还有这么样一个解释、哦、所以大概不同的宗派其实就是不同的修行方法，可能还有信宗啊、相宗啊、哦、还有律宗，律的还有个律宗是走戒律的，律戒律特别的森严，所以基本上只是不同的法门，但最后最后哦，有两个相同，觉跟友情是相同的，就是我第一个我想成佛，还有就是我要救苦救难，我要帮助所有的人都成佛，所以那个慈悲跟智慧这两样东西，就是所有佛教不管你是什么宗派，统统我讲的是大乘啊，所有的宗派都一样，就是慈悲与智慧啦，就是慈悲心还有智慧这两样东西，这样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吗？ 有的，谢谢。 好，还有没有其他人？那 Stella 呢？ Stella 你上次上一堂课，今天这一堂可以接受吗？ 可以，可是我觉得我好像要有挫折感了。 感为什么？是因为开始有点听不懂吗？ 我可能是我还没有办法完全消化，但是比上次好一点，就是因为我您发的东西我稍微我有 print out 嘛，然后也看了一下那个新的经典，因为我的那个书也到了，所以然后你上次我们那个上课那个录音档我也听了几次，所以至少这次呢就是有一些那个词汇我有 pick up 了，所以比上次稍微好一点点。 好， 但是 还有 我想我 还有两个礼拜 需要一点时间的，所以我也很难讲说其实我也很难讲说我是不是明了了，不过我想我还是会很加油跟着你的脚步吧。但是我 觉得 就是有一个问题 是你说， 可是我想我这个问题大概是可能有点太基本了，就是因为我就是这个礼拜稍微看了一下，所以就是说那个轮回那个概念啊，那个轮回那个概念是在应该怎么说呢，就是在应该是在那个释迦牟尼他成佛之前就有的咯， 对 对不对？因为他你说他悟出解决的方法嘛，对不对？ 是一开始啊，就是有一些在那个修行的人啊，他们在禅定之中发现众生啊会不断的回来，而且以六种生命其是其中之一种回来的方法在存在。其实事实上六道我们上次有讲嘛，是非常的粗的分啊。For example，有一个叫仙人，你知道神仙，他就不在六道里面哎，他不是天道，但他也不是人道，他是另外一种生命形式，所以其实是肯定多于六道。还有一种。有一些就是它其实是很粗的粗分啦，那么总之呢它是以不同的生命形式会回来再继续存在，这是当时啊那些修行人进入深沉禅定的时候发现的一个事情，但是没有解决之道， 后来佛陀出世以后，他修行最后证悟了，他其实证悟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找到了那个六道轮回的原因，生命为什么会有这种形式存在的原因，而且他找到了解决之道。所以他其实真正要讲的是什么，我根本就想把这个解决之道告诉你，可是因为众生啊，所有的大家的这个 background 还有根性完全都不一样，他没有办法把这一件事情告诉一百个人。其实你看看嘛，比如说我们今天上课这一群人，诶，很多大部分都是高知识分子，所以我们会讲到某一种深入的内容，但是如果你碰到一些阿公阿嬷，你是不可能跟他讲这些东西的。所以他有不同的法门啊，去度化不同的人，但其实事实上他最终其实是能够希望能够告诉你宇宙人生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他希望能够告诉你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先预告一下，其实我们所讲的那个如来藏就是真空妙有，以后讲到空性的时候，你会慢慢知道，就是这所有事物一切万法，包括你我本人呢，根本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它一直在变动，只是以我们凡夫的肉眼是无法观察得到。所以我们上次有讲嘛，圣人因为相信而看到，但凡夫呢，要因为看到他才相信。但事实上凡夫的肉眼限制了我们很多，让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很多事情，所以你没有办法看到真相，你没有办法去相信真相。那如果你觉得说，诶，我对于这个概念其实我是 open minded， 我会想知道更多，那我们就有很多很多时间，有十堂课的时间，我们可以一起去探讨啊，然后慢慢来，不急，你还有两个礼拜可以慢慢复习，慢慢咀嚼，所以You will get it. You will get it somewhere. Okay, 谢谢。 Yeah. Okay. All right. 那个 Rene 呢 ？Hello， 今天你有没有办法？这个有没有进入状况 ？Rene， 你要 unmute 我才有办法听到你讲话。Hello， 哦，可以了。Hello， Rene， 听不到你讲话哎。奇怪，好，那我再换一个人好了，我就找新同学问一下哦。那是不是那个 Emily？Hello Emily， 在那个今天上课这样内容你能接受吗？Emily 黄，你要先 unmute 啊，现在我都听不到你们讲话，因为你们现在已经静音了，你要先到最前面啊，去把那个静音关掉，然后你才有办法讲话，我们才听得到。然后 Emily 先讲话，我听不到，我看看还有谁。那个 Vivian 讲，你是不是那个很晚才进来？ 对对对，Tiffany 老师，对的，我今天有个会议，所以晚了，很抱歉。 没关系， 我中文上线的，嗯。 那你就晚一点回去重听录音好了，然后下一次我们再讨论，或者我们 offline 再问你，好不好？ 好的，好的 ，OK， 谢谢。谢谢。 All right， 那 Emily 听不到声音，然后那个 Rene 我也听不到声音，我看看还有谁，还是，我看看哦，还有佩瑜，你今天的课可以吗？我就新同学，我稍微问一下，佩瑜，你今天课还可以吗？ 喂，听得到吗？ 可以，很清楚。 OK， 我觉得蛮好的，因为很久没有这么正式的上课，那对我来讲今天就是一边做笔记，那把一些词汇把它记下来，那我想我需要时间去做一个沉淀，做一个整理，那因为老师会提到一些比较不是这么具体的智慧的东西，那可能是需要去想一下，然后去做一些联想、 okay. 才有办法真的知道自己得到多少，但是我蛮喜欢这样的上课方式。 OK， 那可以，就是前面几次啊，你会觉得有一点乱，因为如果你的那个， yeah. 因为你会因为有很多的东西在做铺陈，但是呢，这所有的东西都会在未来的所有的课里面一直不停的重复，所以你刚开始不熟是很正常的。如果你问那些老生， yeah. 根本没有半个人前面第一次听心经就是听懂的，所以 don't get frustrated， OK， 就是反正这是很正常的。Yeah.你会越来越熟， 我很喜欢呀。好， 好，那就可以。 谢谢。 就如果你有 需要什么调整的、啊、你就跟我讲，没问题。嗯、 好 ，OK， 好， 那 谢谢 我们今天上课就上到这里喽。嗯，下一次的话是两个礼拜以后，所以应该是啊、我看一下，等一下，嗯， 28号，现在听得到声音了， 28, 刚刚都听不到， 对对对， 嗯。嗯 嗯 ，OK， 那个28号，你是谁？等一下， 我是 Renee。 Renee， 你今天上课行不行啊？这样 我觉得还好，我在今天上课之前有再把上一次的东西再读一读，还有就是就是有补给我的一些教材，我有先看一下，不然真的，但是对啊，就是能理解的，我相信还是很浅。就是只能理解到我现在能够理解到的部分，但是还是很有帮助，非常有帮助， 没问题。 谢谢。 因为我反正深浅都会讲，你能够把浅的地方理解、嗯、然后深的放在 parking lot 就很棒了、嗯、因为所有同学第一次听心经都是一样的、嗯、没有人听得懂的，如果听懂的话太 那已经成佛 了，因为心经真的是太难了，所以我会加一些、嗯慢慢慢慢，我还会把一些跟生活有关的东西拉进来，然后跟一些因果啊，尤其讲到十二轮回、嗯、你如何去改变你的未来，你如何能够改变你的人生、嗯、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可以做到的，然后把一些比较正确的观念带给大家、嗯、所以会有深有浅，然后深的听不懂就混过去也没关系、嗯、那浅的听懂就行了，对新生来讲大概这样已经很了不起了。 嗯嗯、 okay? 谢谢努力， 好了好了 嗯， 是，那就先这么样子，如果没有同学要特别发言，那我们就下线咯，两个礼拜以后见。 OK， 那大家请那个、 okay. 麻烦要 log out， OK， 要 log out， 谢谢老师， 谢谢 老 师，谢谢老师， 谢 谢老师，谢谢老师， 拜拜， 拜拜， 谢谢，拜拜。